侧脸，这眺望没变。我一直等着你出现，直到晴天变成了雨天，反复练习的思念也长了茧。画面相遇在小巷口那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手机前。在你离开我的那瞬间，你我礼貌的道别，散落满天回忆的碎片，屏幕会完整画面小巷口那屋檐，你却假装没看见，我们一起有过那情节被你遗忘在分手季节。 纠结等不到，抱歉你没有留恋，我还剩下同一点点，越被当作半边那一暗面谁都看不见，就像我的字典只剩下离别，浪浮开海面，老人抽着烟，握紧手抚摸着琴键，弹奏的画面像幅幻灯片，定格你无所谓的 飞回

今天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而且风力较小，非常有利于气温的快速下降。预计最低气温为15度上下，这将成为近期气温的新低。后半夜天气偏凉，早晚外出请适当添衣。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较为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西城区举办的第16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今天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音乐厅鸣锣开场。经过前期的初赛和复赛，有500多人进入决赛，按照生、旦、净、丑、现代五个组进行比赛。据了解，春树杯票友大赛作为本市受关注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社区京剧票友大赛，已经举办了16年。本届大赛以28芳华成国粹、40春秋宋改革为主题，弘扬国粹文化。本次大赛还进行了网络直播，累计观看用户5万多人次。据介绍，今年也是春树街道被北京市文化部命名为梨园之乡的第10个年头。再来关注，伴随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新编历史京剧丝路长歌，悠扬委婉的曲调，7号晚上由文化和旅游部、陕西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西安拉开序幕。艺术节共吸引了11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开幕演出京剧《丝路长歌》是中国第一部以京剧艺术为基础，融入了现代歌剧等元素，集中反映古丝绸之路历史，表现丝路精神的大型创新实验剧目。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将持续到9月21号，共有11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各项活动，其中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11个省区市的艺术家们将带来83场舞台艺术表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本周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汪苏泷。2015年，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登陆计划》。那首先，这首歌为了突出星际概念，编曲当中还特别加入到了摩斯密码，就是前奏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类似发报机的响声，用偌大的银河和自己对比，也表现一个人的孤独和寂寞。我们就来听这首《银河》。 你看不见我，所以我不难过。你看不见我，所以我不快乐。宇宙的星星很多，难免会遗忘几颗，所以用坠落证明自己来过。我多绕着是星球表面斑驳，比我耀眼许多，黑洞里藏着什么？你还想追求什么？流星的下落，没有人执着，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却刚好避开每一个大大的漩涡。宇宙间秘密有很多。 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你永远不能发现我，我也不散发光和热，会炙热会冷落，不独特一个我。这星球表面斑驳，灿烂的烟火比我耀眼许多，黑洞里藏着什么，你还想追求什么，流星的下落没有人执着，我和你都在这样一个小小宇宙，大大银河，我却发现你存在的那个角落，你永远不能发现我，我也不散发光和热，会炽热会冷漠，不独特，我和你都在同样一个小小银河，就像我还

受不了人过的灵魂，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有人默契到奇迹的发生，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还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我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去火中的我真出来笑着我，每天都有错，出来笑着我，也渐远的渐远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出来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出来笑着我，笑着我，你们该都有错，那些都有错。出来笑的我，街边街边我黑暗中间，一个人在战斗，剑拔的双手。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去火中的我出来笑着我，每天都有错，出来笑着我，越渐远的渐远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出来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出来笑着我，出来笑着我，你们该都有错，每天都有错。出来笑的我，街边街边我黑暗中间，一个人在战斗，剑拔的双手。 把记忆还给你，我们

萧亚轩经历了解约又签约，时隔1000多天之后满血回归。1087专辑可以说是家族近来一展风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王亚军、陈思宇作词、陶山作曲的 You and Me， 雷鬼的节奏也给出了一个别具魅力的动感。在2008年，有一位16岁的女生出道，那这位女生自己填了一版词，由陶山作曲，这首歌也成为她的第一首代表作。这位女生就叫做 Jam 邓紫棋，这首歌叫做 Where Did You Go， 在一年之后的18专辑里，这首歌曲重新演绎成普通话版本，我们就来听接下来这首《写不完的温柔》。广告转身回来之后，经典绽放，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陶山人质的音乐作品，我们稍后见。 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原来爱情就像是一首歌一样，需要灵感，感觉变淡就写不完，不能勉强。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却开不了口，我的心在颤抖，你只是最温柔，刚轻声的说也该颤抖，其实该不该分手，我在颤抖，最可惜的理由是你怎么能够分开时候依然温柔。这不是谁的错，你忍住了难过，放下承诺，保护上你的我。现在我终于学懂，让心在颤抖是你的痛，最痛的痛，竟然由我一手放纵。其实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热在心头。 我的心在颤抖，你真是最温柔，钢琴声的声音。

相聚在彼岸的船头，你对我笑，我对你笑，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何它，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当我的心如何它，感动了母亲的微笑。 Yeah. 就算看不世界也要把你找回来。 Baby don't leave me， 你就是一道光，划破黑暗的阴霾，爱一直存在，希望的光洒下来。 Baby don't leave me， 爱就算冲破世界，就算踏破世界。 Baby don't leave me，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童话。那今天的经典绽放，我们关注到的是有着四国血统，来自美国，在中文流行歌坛闯出一片天的音乐人、创作人陶山仁志。在世纪之初，凭借写给莫文蔚、陈奕迅等歌手的歌曲获得了很好口碑，而在大概十年前左右，他也为华研旗下的歌手写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在林宥嘉第二张专辑《感官世界》当中，成功向林夕约歌，交出了感同身受的歌词，而陶山为歌词搭配出了有着摇滚风偏硬朗的旋律。我们就来听林宥嘉《感同身受》。 有谁流过眼泪，请说 Can you think that I was worth the while? So your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would be mine. For sending you flowers and holding your hand, that no one was there to take a stand. But the love, love, love made us blind. And now I'm so sorry. 2010年，迷安东出道，同样是来自美国，同样有着混血血统的陶山为他量身定做了三首歌。在迷安东的第一课专辑当中，除了有像噩梦绅士之外，两人一起作词完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好展现出迷安东声音特质的 Sorry That I Loved You。 在今年的超人气选秀节目创造101当中，我们看到了陈芳宇，94年出生的他，其实在2012年就已经出道，在他的第二张专辑Cablenomics 金世代里也有陶山的创作，就来听这首《分手说爱你》。 拥抱爱，想被你疼爱，这专属的浪漫，没想过要离开，习惯有你的陪伴，怎么到最后两个人不合拍，话题只剩无奈，关系变不自然，越来越礼貌对待。当我们不再为爱歌颂辉煌说好的梦，曾依赖的手已不再温柔，我还能要什么？我从来 体贴的瞬间和温柔抚慰有多珍贵，不是言语也难去感觉无尽的眷恋，无论此刻或永远，想要你待在我身边。 陶山的音乐中，摇滚是一直存在的基因。从2003年的《爱死你》到2009年《感同身受》，他的作品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通过摇滚元素来展现其硬朗的一面。那最近几年，他也和新一代的乐团合作。刚刚听到的就是陶山参与作曲《小男孩乐团》2015年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Everything》。在中歌榜上，这些年也有很多首陶山的作品上榜。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倪安东，还有像王栎鑫、韩庚、戴爱玲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陶山在今年的一首作品，之前在中歌榜上榜，来自李佳薇，《Hey Baby 你是我的》。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揭晓全新一期中歌榜 Top 40排名，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你好，我是耿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花